心意，后落日余晖，我与你相随，陪着你落泪，到眼目低垂，长情岁月更迭起轮回，光阴荏苒，后残阳如雪，多少次回头看你依旧在等着我，哪怕湮灭灰飞，他们如叙说想见不如怀念，可是你又何苦整夜到无眠，人生苦短，阴晴变幻，缘到陌路独自感叹，他们如叙说想见不如怀念，可是我又何苦去渡劫千年，那路神仙随口一点，不过只是打发时间，牵起点线，几轮回斗转星移，后落日余晖，我与你相随，陪着你落泪，到眼目低垂，长情岁月更迭起轮回，光阴荏苒，后残雪，多少次回头看你依旧在等着我，哪怕湮灭灰飞，他们如叙说想见不如怀念，可是你又何苦整夜到无眠，人生苦短，阴晴变幻，见不如怀念，可是我又何苦去渡劫千年，那路神仙随口一点，不过只是打发时间，牵起点线，牵起点线。